演唱一段《西厢记》选段。 大家，我再为您演唱一段《西厢记》选段。 听红娘。 上场的呢是来自于武汉的一位旦角名家，他呢就是武汉京剧院的院长，国家一级演员刘威。刘威呢是今天旦角专场中一位获奖的大户，他曾经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、文华表演奖、上海呢白玉兰优秀演员戏剧表演奖，还有很多京剧节的大奖。那么今天呢，他将为我们演唱京剧《春秋》配选段。